第136集，薛远出征。 田总管，不知我先前送于圣上的那两只小狼崽如今如何了？ 薛大人送的那两只狼崽正在百兽园中养着呢。 还有那只赤狐 同在百兽园中， 都被扔得入了灰了。哎，那两只狼崽粘人，我若是不在了，圣上记得多去看看。 既然粘人，还知道只能粘朕吗？伺候他们的太监宫女又不算是人了。 不一样，我训这些狼的时候拿着你的东西让他们一一闻过，说的可是这是你们另一个主子的味道，你们娘亲就是这个味道。但这话不能说啊，一不小心就得被狼崽们的娘亲给弄死。 薛远侧了侧头， 圣上说的是，先前圣上说看上了臣的马，臣也将他带过来了，那马叫烈风，圣上现在就可派人将他牵到马厩之中。 你朕确实看中了那匹马，但事有缓急，薛钦如今正需要一匹好马前往北疆，你自己留着吧，也省得朕赏给你了。 又是狼又是马，顾元白总有一种薛远是在离开之前要把所有东西留给他的感觉。圣上这话一落，薛远也不争夺，他笑着说了声好，静静看着圣上的五指在狼皮毛发上划过。 圣上喜欢灰色毛发？ 无所谓喜不喜欢，摸着舒服就可。 他说完这话，却突然想起了前几日的事，脸色微微一变，手下的狼头霎时间就摸不下去了。前些日子忙碌，忙得都好似忘记了什么事，这时才突然想了起来，忘掉的好像正是先前要断了薛远命根的事。 真不愧是天之骄子，文中主角，想让人家断子绝孙，都这么巧合地撞上了800里急报。明天就是远征，今天切了，明天还能上马吗？ 圣上，臣之前说要预扳指给以后的媳妇儿，那话是随口胡说的，献给圣上的东西那就是圣上的，哪有什么要不要的回来这一说。 顾元白摸上了手上的预扳指，转了转，鼻音沉沉。 臣想要问一问，臣先前的那个赏赐如今还作不作数？ 作数。 圣上隆恩，臣想要在走之前沐浴一番圣上的福泽，臣想要泡一泡您的洗澡水。 薛远从皇宫中出来后，不止泡了圣上的洗澡水，还装了一水囊的水离开。顾元白宫殿之中的泉水定时换新，定时清理，但薛远知道圣上今早才洗过，和薛远说话时只要靠得近些就能闻到水露的香味。顾元白是个说话算数的君子，即便薛远的这些请求有些不合规矩，他也颔首同意了。薛远拍了拍鼓囊囊的水袋，心情愉悦，他自己的身上也沾染上了一些宫廷里的香味，夹杂着十分微弱的药香气息，这个香味同圣上身上的香味十分相似，薛远泡汤的时候就好似有种顾元白就在自己身边的感觉。因此泡完汤后，薛远站在池边冷静了好一会儿，才能从这绮丽的幻想之中抽出神。等他走后，皇宫之中，田福生暗中和侍卫长搭话， 瞧瞧薛大人，小狼大狼送了两回，我瞧上一眼就是怕，他怎么就不怕呢？ 侍卫长警惕非常，他紧盯着那两匹特被圣上允许趴在桌旁的狼，问道， 薛大人血性大，喜欢这些也不足为奇。 哎，薛大人脾性如此害人，让我看着一眼也心中发怵，这样的人对着圣上偏偏就不是那样了。圣上威严深重，但你看他却还有胆子去泡圣上的泉水， 可见这人呐，真是千能改万能改，但是色心不能改。 怎么能算是色心？薛大人不是只想沐浴圣上的福泽，以此来寻求心中慰藉吗？ 田福生一顿，转头看了他一眼，这时才想起来侍卫长还不曾知道先前薛远同圣上表明心意的那些话，他浑身一抖，冷汗从额角冒出，连声改口： 啊，正是如此，小的说错话了，张大人切莫当真，小的这嘴竟是胡言乱语，不能信。 田总管，下次万万不可如此随意一说了啊。 是。 当夜顾元白入睡的时候，那两只狼也趴在了内殿之前休憩，宫侍们胆战心惊地从内殿中退出时，都比寻常时放轻了声音，但顾元白这一晚却比平日里睡得更要沉了些。等第二日天一亮，便到了薛远出征北疆的那一日，顾元白带着百官给众位士兵送行，他神情肃然，眉眼之间全是委以重任的嘱托。 薛心，带着士兵和粮草安然无恙地到边关，再安然无恙地回来。 薛远已经是一身银白盔甲，沉重的甲身套在他身上，被高大的身形撑得威武非常。他行礼后直起了身，微微低头凝视顾元白的双眼，高高竖起的长发在他背后垂落，他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，因此眉梢眼角之间肃杀和锋芒隐隐，烈日打下寒光锐利，一往直前。两个人对视了一会儿，薛远突然撩起袍子，干净利落地跪在了地上。顾元白未曾想到他会行如此大礼，弯身要扶起他，薛远却在他弯腰的时候忽然挺得笔直，一口亲在了顾元白的脸上。这一下快得如同幻觉，谁也没看见。顾元白扶他的动作一停： 我一别四五个月，你不能忘记我，等我回来，在我回来之前别让其他人碰你一下，无论是一根手指头还是一根头发丝，好吗？ 压抑了两个多月，学了两个多月的规矩，薛远知道那样得不到顾元白了，因为顾元白不会喜欢上一条听话的狗。顾元白却没有暴怒，他微微一笑，柔声道： 不好。 没关系，有狼护着你，谁敢碰你，碰你的是哪根手指，就会被臣的狼咬掉哪根手指。等臣从北疆回来，看谁的手上缺了根手指，臣再自己提刀上门找事。 说完，他头垂下，一板一眼，三拜九叩。大礼完毕，他起身，干净利落地回身上马，披风骤扬，衣袍声声作响。 哼，启程！ 万千兵马和粮草成了蜿蜒的长队，粮草被层层保护在中间。除了薛远，还有朝廷找出了数十位治皇有礼的人才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上百车常备的药材，随行的大夫有数百人，正是为了防止蝗灾之后可能发生的疾病。这些士兵每一个都孔武有力，身材高大，他们每一顿吃足了饭和盐，此时装备齐全，既拿得起大刀和盾牌，也撑得起沉重的甲衣，而马匹更是肥膘健壮。骑兵上身，仰头便是一声嘶吼，吼出来的便是平日里吃足鲜美马粮的声音。这样的一支队伍，没理由拿不下胜利。顾元白站着，看着这长长的一队人马逐渐消失在眼前，身旁的人因着这一幕而热血，呼吸开始粗重。他拿出帕子，慢条斯理地擦着脸侧，也在想： 给我拿个胜利来， 一场大胜。养兵如流水花出去的银两，用此来换的胜利，让游牧民族看看大恒如今的士兵变成了什么样，让他们看看大恒的皇帝变成了什么模样。而这副样子的皇帝和士兵是否已经有了足够让他们乖乖叫好的力气，顾元白很是期待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